北京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晚上8点，河北，城市的光亮很美，走进世界，才明白世界就在脚下。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晚上好，这里呢是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每天晚上8点到9点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月月。那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晚上20:01啊，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已经陆陆续续来了很多的朋友，所以说呢，在这儿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如何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如何可以看到今天来到直播间的嘉宾呢？那具体的互动的方式有以下的几种，各位一定要收听好哦，一定要拿小本本记下来哈。那第一个呢，就是我们传统的声音的办法 ，FM 98.2 AM 927就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了。当然，如果要是现在方便的话，强烈推荐各位使用我们视频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呢。视频的办法又有以下几个，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各位直接点击我们的栏目名称，也就是挑战新歌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那当然，如果要是现在各位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这个关键词，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吧。我现在已经看到陆陆续续我们的直播间啊，尤其是一直播，现在真的是非常的火热啊！各位赶快喊出今天嘉宾的名字。哎，没错，我们还是先请我们今天来到直播间的这五位非常可爱的 girl 啊，来给各位打个招呼。 好， 3、2、1， 大家好，我们是西七里。 好。哦，哇，真的好棒，突然就充满着年轻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这样我们一个的，然后依次的来跟各位挨个打招呼，好不好？ 好，那大家好，我是肉肉刘仁宇。 大家好，我是苏瑞琪。 大家好，我是罗一佳。 大家好，我是张敬轩。 大家好，我是吉利。 哇哦，欢迎欢迎，自嗨。对，现在可能直播间感觉是自嗨啊，但是我们直播间外，就是我们线上的时候，所有的朋友都已经快疯掉了，大家都在为各位去打 call， 所以说呢，也是再次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来到我们的挑战新歌声。同时呢，各位啊，我们不管是收听还是收看的各位，都可以通过我们互动的方式，也就是关爱青年计划或者是一直播当中的活力982来进行留言和互动，而且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各位有设定小惊喜哦，所以一定要一直锁定在我们的直播间。当然了，我们今天还是要同样的请我们的五位姑娘们啊，给大家分享他们的快乐，分享他们的音乐，所以说赶快来打call吧。还是按照我们节目的惯例，每期呢都会请到非常重磅的嘉宾，当然了，他们也会带来他们的 C 位主打歌，所以今天要带来的是哪一首歌曲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来自 Chicks Chili 的他们的主打歌。 给我一个 C 位，给我一个 C 位，我可以震撼全场，震撼全场。 C 位主打歌， 哇哦， 哇哦，所以今天呢我们带来的主打歌是哪个呢？是哪个？要不要跟我们说一下？ 我们这次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第一首先行曲，然后也是我们的同名的同名先行曲，叫做 Chic Chili， 跟我们的组合名字一样哦。 好，那我们现在就先是闲话少说，先通过声音的方式啊，夺取各位的耳朵啊，先声夺人。我们一起来收听来自 Chic Chili 带来的同名主打歌曲。各位听到的就是来自我们 Chic Chili 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他们的 Sweet 主打歌，叫做什么呢？ Chic Chili。 这首歌啊，我们因为是跟我们组合是同名主打歌嘛，要不要跟我们分开解释一下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个词的意思呢，就是别致的红辣椒，因为我们五个人都是四川人，所以说四川最有名的就是辣椒嘛，所以说我们也是代表着四川的一个希望。 对，我们想要成为 四川小骄傲 啊，四川的小骄傲啊。 对， 所以说就是 Chic Chili， 这也是我们组合的这样的一个寓意，是不是？ 对，就是组合的名字。然后这首歌呢，也是作为跟组合一样的名字出现，所以因为其实它也是代表着我们的希望吧， 我们的勇气，对，带着我们勇气想要去冒险，其实是希望 我们这些自信满满带着勇气去冒险的追梦少女能够去实现自己梦想，然后也希望我们能够一起携手并进。对、嗯、 没错，我们要勇敢的向前冲呀，各位一定要继续加油。对对，冲起来。我看到我们的对我们的所有的朋友们啊，都在我们的直播间，也就是我们一直播的活力982的直播间，已经是热闹的打起 call 来了。各位也赶快随时的及时发出各位的互动内容，同时呢多多的参与之后，多多露脸之后呢，我们最后会有小惊喜等待着各位。那我们继续来聊歌曲，刚刚说到说我们这个组合名称的寓意，而且我还特意查了一下，非常认真的翻了一下英语字典啊，上面说这个就是潮流的意思。所以说各位在组合定位上是不是发展的偏向时尚的这样的一个女团？ 我们是全方位发展， 百变千位。 嗯， 对， 全方位。然后同时 Chili 就像各位说的是辣椒，火辣的意义。 对， 那所以各位啊，这五位当中谁觉得或者说互相啊觉得谁是最 chic 的，就是最潮流的？ 我觉得我们每个人潮流的都很潮， 对，都很潮流， 都潮， 风格不同。每个人都是怎么个潮流法？ 我很潮。 你很潮、啊、这也是一个方法哈。其他人呢？其他人呢？ 风格不太一样吧？ 对， 都挺 丁，就是可能我喜欢穿衣搭配，或者是化妆品、护肤品方面，然后是游戏方面啊，然后他是睡觉 ， 谁是睡觉？ 快， 不是我，好吧， 睡觉也是一种 睡觉吃饭 非常棒的有氧运动， 看电影呀、 啊，然后电影方向是不是？ 对，就是文。 但是就是我觉得潮这个词的话，就是包括有些潮可能是偏古灵精怪，然后有些潮可能是偏酷帅方面的潮，就是包括穿衣打扮上的潮也有不同的定义。 没错，我们也感受到了五个不同而且各有所潮的姑娘哈。同时呢，我刚刚说的是 chic 潮流的部分，那辣椒的部分 chili 的部分，谁在日常生活当中性子比较火辣？ 这两位 哦， 这两位爱吃辣的朋友们， 就是这两位吃辣很厉害的， 都很能吃辣吗？ 没有没有、 没有吗？ 我是不能吃辣的。 哦，不能吃辣，然后所以比较火辣也跟你们日常的饮食习惯相关是吗？ 我是包里带着小龙那个干碟的人。 哇，所以这次来北京感觉还好吗？有没有发现就是跟家乡一样好吃的这种干碟呀、啊、就是这种辣的东西？ 没有，因为最近这两天行程比较忙，基本上都是在路途中啊，然后这种吃饭， 所以兜兜里面常备自己家乡的干碟是吧？ 是的， 辣椒 是真的带着在， 对， 就随时 一小袋 吃什么，然后就 加一点， 没有什么是一碗干碟解决不了 的。对， 那不行就两碗啊。非常可爱的姑娘们，同时呢，各位也多多的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最后会有惊喜出现哦。那同时刚刚说完的是关于我们的组合，关于我们几位姑娘们的性格啊，大家感觉到了应该非常的可爱。那同时我要问一下了，在我们这首歌，因为这是我们的第一支单曲， 对， 非常有纪念性的意义，所以在创作这第一首单曲 Chili 当中啊，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难忘的事情？ 就是在练习排练， 毕竟是大家一起的第一次，对，有没有、 就是因为我们每天都在准备啊，然后练习啊，那些舞蹈也是，然后可能每天都会发生很多趣事， 比如 真的他的名梗了， 名梗说了 唱 片了， 哎，的时候唱歌唱着唱着打了个嗝 啊，这个时候 做视频， 哎，这个时候怎么办？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当做他以为我们都没听到是吧？他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就是自然 认真， 哇啊， 就是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然后我们自己看的时候就发现耶。这怎么有个歌 那么大声？ 这么大声， 整个教室就听他一个 也许这个后来会变成他这首歌的精华所在。这个一定要记录下来，留下来啊。然后同时有没有，比如说在这个第一首单曲的创作当中，各自都是担当什么样的角色？比如说有主唱还是主唱，是不是？舞蹈担当。 舞蹈担当， 然后其他的我们各自都安排了是什么样的担当？ 因为我们 都比较 全方面都需要学习， 都是唱跳 的。担当方面没有很非常非常明确的，就是一定是什么什么担当之类的。 明白明白。所以在这次的这首歌当中，你们觉得哪里是自己最喜欢的部分？就是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单曲。 我是个人会喜欢我第一句那个可以古灵精怪，可以甜美可爱，就是一个百变的多样化的感觉嘛。但是我 对，来下一个。 每个人先说完之后再。 我的话是比较喜欢百分百足够勇气不可思议。哇、嗯、就是就是勇气嘛，这个东西要真正达到百分百的话，就是像说的一样，其实是挺不可思议的，但是在追梦路上没有什么不可能。对， 其实还是满满的向前冲的这样的力量哈。那我们接下来有没有印象深刻的部分？ 我是刘仁宇唱的那段，我们为彼此梦想打打气，做 baby lady shake chili， 带着最初的心、嗯、然后其实这句话也是在警告我自己的一句话，就希望自己以后这条路上不论做什么都要去带着最初的心， 对，不忘初心、 嗯、哇哦，好棒。那我们接下来、 嗯、我比较喜欢那个 C 段，就是一家开头唱的那个当星星啊，当星星一直闪，那个就很好听，我觉得。 嗯，我是喜欢那句红色的真心，也觉得也是代表我们自己一个 火辣辣的心。 对， 我发现了一个就是共通之处，就不管大家喜欢的是哪一段哪一个环节啊，但是呢都是跟初心跟追梦相关的。其实这首歌也是你们各位的心声，是不是？ 对， 嗯，那因为我知道它一经发出啊，短短的几天就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而且我看到比如说像在 QQ 音乐当中这种音乐平台当中上线的第一天就取得了像达成了尖叫黄金单曲认证等等，其实这些好的成绩你们有没有关注到？ 其实有在关注他、嗯、他第一时间发出来的时候、嗯、就有那个排行榜， 对对对， 就会去看、嗯、就是每次看我们的成绩很好的时候就蛮自豪的，蛮开心的。 有没有就是很开心、嗯、有什么表现吗？有没有一起庆功一下？ 哇哦、嗯、录音室放首歌嗨， 是放歌嗨， 对， 跳，对， 自己在那嗨 哦，所以就是庆功的方式就是在录音室，还是在工作场合，然后大家一起嗨， 假装自己在蹦迪， 假装，对。 但是真的成绩很棒，所以这也是我们的第一次尝试，而且取得了大家的认可。 对， 然后所以说呢，在这儿也是强烈的再次安利我们 Chick Chili 的同名主打单曲，希望各位多多的关注啊。那同时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因为刚刚发出的这第一首单曲，那未来我相信你们的音乐路还有很长很长，而且呢肯定还会有更多好听的音乐作品来带来哈。那具体你们有没有说未来我们这个女团要有怎样的一个发展方向或者是风格，你们更喜欢哪一种？ 我觉得风格的话都要尝试吧，因为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有着不同的风格，但是而且我觉得我们是百变的，对， 嗯，百变，我们是想去尝试不同的风格，嗯，包括其实因为我们每个人风格不一样，我觉得如果我们每个人把每个人自己身上风格的去尝试一遍，其实也挺新奇的， 对， 挺好玩。 那我们继续呢，比如说你们要不要每个人都来说一下自己的风格是什么样的？ 我的风格， 对， 风格 思考了一下， 风格 是怎样的？ 安静， 安静， 那我们以后就来唱， 就 抒情。 哎，其实我比较喜欢抒情， 说不定就是大家就是不同的风格融入到一起，说不定 能 碰撞出 不同的，对，把自己唱哭。 啊， 苦情那个 是 不是安静？ 苦情一点， 歌手 对。 哦，所以我们那边偏静，这边偏动是吗？ 我们是可静可动， 对。OK OK， 明白。其实我觉得刚刚真的都是在开玩笑，就像我们网友们啊，刚刚留言说到的都是百变女团，所以说呢，每个人都是全能型的。也希望各位可以多多的给我们带来更多好听的音乐，也常来我们直播间来打榜啊。 好的， 好的。 哎，那刚刚聊完的都是关于我们第一首歌曲，也是我们 Chick Chili 的同名主打歌曲，叫 Chick Chili。刚刚也是在这首歌曲放送的过程当中给大家放送了啊，就是通过我们视频的办法展示了我们五位小姑娘她们的宣传照，也是我们这个首支单曲的定妆照，不知道各位喜欢吗？像这个你们有参与创作吗？就比如说你们的造型啊、发型啊，然后就是在这第一首歌当中出现的形象，有参与一些这个再创作过程当中吗？ 就是我们自己很多造型其实还是我们的化妆老师们还是会跟我，就是还是挺蛮尊重我们自己的意见的。 对，他们会首先做一个方案然后给我们看。嗯，我们可能也觉得，包括有时候当时也是苏瑞琪他是做了一个造型上镜发现是不适合他的，然后就临时改掉了，就这种情况是很常见的。 嗯，都会沟通， 就自己的话可能就是不适合自己，然后就会跟老师沟通一下。 对， 老师也会尊重我们，然后稍微调整一下。 哎，没错，那这个是刚刚给各位展示的是他们这个第一首单曲当中的形象。那我问完这些了之后呢，其实我特别想知道的是，我们五位特别可爱的小姑娘啊，日常生活当中，因为就是比如说我们变成了一个女团，然后我们出道了之后，肯定生活当中会有一些变化，有没有在日常生活当中遭遇到这样的事情？比如说我特别爱吃辣，我特别想吃火锅，然后但是我没有办法， 就是 说 喝多了， 我拍的就是你。 我爱喝奶茶，我以前特别爱喝奶茶，但是我怕我长痘痘，然后我就戒掉了。 哦，所以戒掉了奶茶。 但是我以前以为是甜辣都会，后来我发现只有奶茶糖的甜的那种会。 对。 然后辣的其实不容易的，所以我就坚持了我的干碟。 你想 要点？还好你还有干碟。 对，还好我看我的奶茶。 这还是蛮痛的，自己在家可以学着学着做好不好？ 好， 健康 的， 健康的那种， 放糖，做那种珍珠也特别好吃。 对对 对，那其他人有没有就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变化？ 那两位朋友一直 我们我们减肥的真的什么都吃， 真 不能 哦。 对， 有哪些规定或者是要求？ 就是比如说什么那种高热量的 对， 那种蛋糕什么的，完全不敢， 就很 看都不敢看。 有时候很想吃甜品啊，然后就。看一下， 就看一下，看一下外卖，然后就关掉，关掉。 他们俩为了就是减肥什么的，我们有时候吃饭，他们其实都在睡觉。 哦， 就是为了避免强制自己不让自己 麻痹自己， 是因为在减肥， 可能 是打发时间， 打发时间真的是 睡着了就不饿了。 对对对，还蛮辛苦。那我们在我旁边的这两位呢，你们会有一些生活的变化吗？ 以前可能平时休息的时候会更多去到处游玩那种，我是喜欢旅游的。 嗯， 然后现在可能行程，然后包括自己练习工作多了之后，休息时间更多除了看电影，还是喜欢静一静， 喜欢静一静， 对，带自己 平衡一下。 我的话差不多吧，就是因为行程会比较多之类的，然后就早起嘛，因为我其实是个起床特别困难的困难户，然后所以是说像之前休息可能还有精力出去逛一下呀，然后但本身其实我也是比较宅的人，然后原来宅着嘛还能还打游戏嘛，然后过后比较累了，过后就真的就是一睡就一天。 哎啊，所以说确实生活当中还蛮辛苦的，因为戒掉了好多，不如大家以后就是约饭都约干碟。 是这样的，我 又不长痘，然后又 不胖，我们公司的人都被我带偏了。 是吗？ 他们出门也带干碟了。 哦， 我们本来都不吃干碟， 不吃的，本来不吃的， 安利了。 哦，这是一个好办法，我们的粉丝朋友们也可以尝试一下干碟走起来啊！干一杯， 干一杯， 干一杯， 干一杯干碟， 哇！其实我看到很多网友一直在刷屏，说大家一定要好好吃饭，你们还在长个啊，长身体太辛苦了。其实是 对，我们还在长个， 对，担心你们太辛苦， 长高， 对，担心你们太辛苦，多休息，拒绝熬夜，多吃清淡一点啊。各位已经开始讨论开了，那现在呢，我们也把一个主动权交给各位。各位呢，如果有对我们这个 Chick Chilly 五位非常可爱的宝宝啊，对他们有什么样的问题，欢迎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也就是在一直播当中去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关爱青年计划，各位在我们的直播间直接留言，我们接下来会选取各位的问题。那我们继续来说我们的音乐的部分，刚刚说完的是第一首歌，那其实这次我们还有另外的一首歌很好听来进行放送，是不是？是哪一首？ 梦想时代 、 刘璇也突然被发现 突然被我 Q 出来了，是不是？那这首歌又有怎样的寓意啊？ 其实两首歌都是，其实看词的话看得出来都是追梦的一首歌， 对， 但是风格不一样，一个是偏 EDM 有电子感的，一个是复古的那种旋律音调，但是呢，就是还是因为我们真的很励志，你知道吗？ 正能量 女团， 颇积极， 希望就是能够多多传递给大家，一定要。我们一定要坚持自己的梦想，好好的 努力追梦。 对， 哎，那刚刚说到了正能量，日常生活当中谁最爱打鸡血？就是最正能量的。 都好正能量， 我们都好正，活泼 是吧？ 好正。 就比如说生活当中肯定会遇到一些，就比如说很难过的时候啊，不一定是工作当中啊，就是情绪肯定会有一些起起伏伏嘛。这个时候我们五位互相之间会怎么样子去用怎样的方式去发泄，或者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缓解呢？ 缓解压力方式。 我是有老师，有一个老师，我会去跟他讲我的这些心里很难受的地方，然后他其实有学一些心理学方面，他会疏通我一些心里很难受的地方。就我还好，就是当就是所以我觉得背后有人一直这样默默支持我们的时候，就像父母啊、老师啊、粉丝啊这样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再想一想就觉得好像也没有那么难受了。 对， 没错。我还以为你会说我的干爹是我的 这个时候就该正儿八经一点了。 对对对对，刚刚讲的真的很好，因为就是很多支持的包括家人啊，然后老师啊，包括粉丝朋友啊。那其他的我们几位姑娘日常怎么样子去化解自己的不开心？ 我一般就是分散注意力吧，就是比如说看一下电影啊那些，就调节一下自己的情绪，然后睡一觉就好了，第二天就好了。 对，睡觉是一个很好的办法哈。 对， 那我们 也是那种自己调节的那种。 哦，自己调节。 很多时候是因为 就一个人，对，静一静，想一想就通了。 静一静，想一想就通了。二位呢？ 我是喜欢写歌，因为我其实蛮喜欢表达自己，但是我自己说不出口的那种，我平时是会对这方面 相对内敛一些。 然后自己很多情绪方面的东西的话，就写歌，就写 通过写歌的方式，好把它讲出来、抒发出来， 对，唱出来。 OK OK， 然后呢？ 我没有什么不开心的， 这个天派 都很开心。 打打游戏是不是会好一点？ 还好，我没有遇到过就是那种让我非常非常不开心的，因为我是那种，就是如果。有让我会有一点点不开心的事情的话，我大概过个几分钟就把它忘了，就觉得 像鱼的记忆一样， 对， 七秒钟， 就觉得没必要去就是去想其他的事情，反正自己做好自己就 对， 玩一会儿就忘了。 对， 没错，真的，他们五位都非常的可爱啊。当然，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在追梦路上，虽然会有坎坷，虽然会有不同不一样的这种情绪，但是我们可以听我们最新的歌曲啊，这首歌曲叫做《梦想时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波。 真实的我，最真的我心中那份执着。 其实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 北京榜样， 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现场， 尽情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Are you ready？ 就在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各位，我们下半时段又回来喽。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就是我们非常火辣、非常可爱的五位姑娘，她们叫做 Chick Chili 啊。那在她们跟各位继续分享她们好听的音乐以及生活这样的故事之前呢，我还是要同样的跟各位说一下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我看到大家都说我们这个广告来突然啊，因为我们有一个半点的时段，所以说呢，刚刚好多朋友也都非常的配合，说为北京榜样而点赞啊，谢谢各位。那同时呢，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那具体的方式，首先第一个就是传统的电台的收听办法 ，FM 98.2 AM 927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了。当然，如果要是现在啊，各位抓紧时间，赶快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吧，你一定会有所惊喜的。因为今天来的是我们的 Chick Chili。那具体的方式有以下的几个，第一个呢，就是在微信当中去搜索，微信当中去搜索“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左下角呢，对，关爱各位啊，左下角呢是我们直播间的按钮，里面有一栏叫做挑战新歌声，就是我们栏目的名字，各位点击就可以直接进来看到我们了。当然，如果在一直播和北京时间去搜索活力982也是同样可以找到我们的，赶快参与到节目当中吧。所以刚刚卖了半天关子啊，我们五位可爱的姑娘再次跟各位打个招呼。 好，3、2、1， 大家好，我们是 Chick Chili。 哇哦，非常可爱，我们 one by one 继续来了一遍，好不好？ 再 来一遍，再跟各位打个招呼啊，一位一位的来。对， 大家好，我是六六刘仁宇。 大家好，我是苏瑞希。 啊，大家好，我是罗一佳。 大家好，我是张敬轩。 大家好，我是吉利。 哇哦，欢迎各位，非常的可爱。在上半时段当中，我们是跟各位分享了两首歌曲，一个呢是我们 Chick Chili 这次发布的全新的单曲，叫做 Chick Chili 同名主打歌。那同时呢，还有一个是叫做梦想时代，其实这首歌是之前就有发布。 对， 所以聊一聊这个非常正能量，刚刚大家也说了是非常正能量的这样的一个团队。那同时每个人应该都会有一个自己的梦想，有没有长期的、近期的都有，那不如跟我们分享一下各位的梦，好不好？ 就是我们大家的梦想肯定就是 共同的梦想， 实现的路上了。 对， 但是肯定大家有自己各自近期啊什么， 对对， 小小的梦想，比如说要减多少斤啊。 我们分享一下嘛，对， 就这种类似的小生活的梦想， 有没有？ 从那边开始。 你这个人哦， 我们从吉利开始好不好？ 近期就是想，就是。减肥， 我们两个是差不多的，就是要减肥。 换一个， 换一个，我耳朵都听出茧 了。 每天都在减肥， 其实还好，其实还好。那我们还有其他的梦想， 还有就是之后的舞台，就是最近的。想表现出更好的自己给大家看。 对， 跟我想的一样。 对，跟我也想的一样。 同想， 同想， 都是同想的。有没有个人就是最近期的一些想法？ 快。 我觉得我们团应该现在最想要做好的就是打个舞台吧， 打之后的 还有几两天三天， 因为最近太因为练习太时间太多 太少了， 就 是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想自己生活上有多么去玩的那些事情， 可能更多的还是打歌啊，宣传推广、 舞台表演之类的。 近期会有怎样的舞台表现？就比如说下了我们这个节目之后，我们的粉丝朋友们可以去哪里找到我们打歌的视频或者是一些舞台的露出呢？ 大家请就是一部 Chili 官方微博上面有我们的行程表。 okay, 好的好的，那就是当然节目还是要继续看了，因为待会儿真的非常精彩。然后等到我们下了节目之后，赶快去他们微博再去看看近期有怎样的行程安排啊，真的特别棒。我看到很多朋友都已经在说了，说有你 音乐榜， 是 吧？15号见的， 对， 15号晚上， 对，为他们打 call。好，那我看到各位应该都是密切着锁定着你们的行程安排，所以也非常的感动啊，也为我们的所有粉丝们而点赞啦。那刚刚说完的这个是关于我们这首歌曲，而且我知道我们每位姑娘都是唱跳全能型的，那不如这样，我们来一个现场的 battle 大战好不好？就是用舞蹈的方式。 battle 我要疯了， 我帮你掰一下。 谁来帮我掰一掰？ 好， 那我们粉丝一起来 battle， 1 2 3 go。 一起来 battle 啊。好，开个玩笑，那其实我知道各位都很能唱，同时又很能跳啊，那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用梦想时代这首歌来为各位出一个挑战的选题好不好？因为我们有一个环节叫做等你来挑战，那今天我们挑战的部分就是舞蹈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会放一段片花，各位请移步到我们的表演区，在我们的右边。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敬请期待我们的 Chick Chili 为各位带来等你来挑战的环节。 改编、翻唱、尬舞、模仿，新鲜玩法大碰撞，大碰撞，等你来 挑战， 等你来挑战。 好，那等你来挑战呢，刚刚说了我们的选题就是刚刚在上半时段为各位放送的叫做梦想时代的这一首歌曲，而且呢现在我看到了这五位姑娘已经在我旁边的表演区用他们最舒服的姿态等待着这个挑战了。好，那我就闲话少说，我们一起期待一下。 非常棒，感谢感谢，请回到我们的座位上，谢谢，辛苦了。对，就是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其实舞台受到这个地方稍微小一些啊，所以说呢可能展示的并没有很好，但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拼，而且非常棒展现的，因为这个应该算是我们的舞蹈接力哈。我们现在其实你们在表演的时候，我们同步很多朋友都在说哇好棒啊，还说什么最后有一个千手观音的一个事儿， 因为我们位置站错了，不然 这个都是我，因为我跟各位说，因为我们是一档直播类的栏目，所以说呢我们所有的考题都是临时去出的。对，因为我们节目就有这么样的一个挑战环节，每一期当中都会有这种临时，不是临时，这叫做即兴的挑战。所以说呢这个即兴的 battle 哈，我觉得我单方面认为我们全场都赢了啊，五位姑娘都获胜了， 耶、 yeah! yeah! yeah! 那获胜 开心， 对，开心。获胜方式除了开心之外呢，获胜之后我要交给各位一个权利，我说了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最后会有我们福利送出，我们准备了五份礼物，所以说现在虽然不告诉各位礼物是什么，但是没有关系，我们会有我们五位姑娘，每一位朋友啊，每一位姑娘都会挑选出来啊，挑我们的直播当中直播间的名字，所以说如果要是喜欢他们，如果想要我们精心准备的小礼物的话，赶快来刷屏，因为只要他们 Q 到你之后，我们会有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记录下来，之后会在微博当中去，或者是通过我们联系方式啊，通过我们直播平台的方式来送出我们的礼物，所以各位赶快伸出你们的小爪爪。你们太可爱了，伸出你们的小爪爪，然后表情也非常的到位啊！各位要不要再单独秀一下各位的表情？ 表情吗？ 对，伸出小爪爪之后， 伸出小爪爪，点点的是，应该是很兴奋的， 兴奋吗？有兴奋，我看到有恐惧，然后还有懵的状态的。对，因为我刚刚特别可爱，突然一扭头发现了各位不同的表情啊，配出来的小爪爪的样子啊，所以说各位赶快伸出你们的爪爪，一起配合一下。那同时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劲爆的环节，就是快问快答的环节啊，因为多多少少聊了很多，所以说呢接下来我们要加快一点节奏，加快一下我们节奏的步伐。好，那我们接下来马上就要开始我们的快问快答环节。 我们是三八线 啊！发生了什么那边？ 我们是同桌，我们有三八线，你不能 超 过这儿。 对，一直在推。 你超过给我买吃的。 你超过给牛奶糖。 好，我不超过。 干爹。 好。 太可爱了哈！那我们接下来有请开始我们的快问快答，请听题。第一个，团里面谁是姐姐担当？ 他们两个， 我和吉利， 对，他跟吉利 哦，日常的表现是 旁边两 温馨大 请吃干碟吗？然后还有怎样？ 对，是这样， 请你睡觉，还有怎样？ 比如说早上 请你起床，请你起床， 然后我 们 吃的一起 吃，哦，就很去照顾大家， 叫我们起床， 请 你 起床， 对。起得特别早， 我们俩是养生派的，就比较老年生活，浇浇花， 就是那种带保温杯的那种。 哦，是吗？ 对， 保温杯里面有放什么？跟我们 白水、 枸杞， 完了枸杞还没有。 再过 枸杞还在路上， 有在宿舍， 枸杞还在路上，干碟了解一下， 干碟了解一下。 哎，第一个环节啊，我们了解到了谁是姐姐担当，那团里面谁会有起床气？这是第二个。 苏瑞 这怎么都是互相指，看来每个人 但是苏瑞现在起床气已经好很多了， 对， 他会喊一下就醒了， 我会醒了过后，然后 继续躺下去 就不省人事。 但我现在就原来就起床气的话，更多的是我就是自己在 闷一下，对， 就是 自己在就是在回个炉，是不是？ 嗯， 回个炉 就是发呆， 我怎么又不能 会整个人不在状态就气 啊， 好气。 其他还有，因为我看你们都是互相在指，就是说到起床气的这个话题，大家都在互相指，谁还有？ 因为他们说我很凶，但是我每次我起床之后，我发现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干，但是他们就说 选择性失忆， 对，我就失忆了，感觉我什么都没有干。他们就说你刚凶了我，说我不记得了。 其实现在还好， 所以起床气可能就是会真正凶到的，这才叫真正的起床气哦。嗯、 但是大家现在都不是很， 其实还好， 嗯、对， 都还好了。 对，其实也是就是因为工作啊什么的，慢慢就练出来了，会不会这样？OK， 气你也得起来 啊，气也得 起 来， 气 了内心气一下，然后起来继续干爹解决一下。好，那么接下来下一个问题，谁有强迫症？ 谁最有强迫症？ 都有， 让每个人都说一下自己强迫症是什么。 强迫症的话，我可能是、我是那种凌乱美。 凌乱美、你喜欢那个到处都是乱乱的留下你的痕迹的那种， 就是那种你他看着有点小乱，但是呢又美观又挺美观的，看着又挺舒服的那种 啊，就比较随性嘛， 对， 生活当中还有吗？还有 我的强迫症可能就是出现在就是比如说专业上会有点强迫症， 专业上 特别是就是 我跳不好我再跳一遍， 对，就是感觉、啊这个地方啊我知道这儿跳不好，那我还不如再重新再来一遍，就再来一遍再来一遍，就是就一直一直录。就有一次跟很早以前跟另外一个朋友录视频的时候、就是就两个人就一直录，其实每一遍都跳完整，每一遍都跳的其实还行，但是就因为两个人都挺强迫症，录了十多二十遍就这样 就比较完美的。 就专业方面我觉得刘润宇好像也挺强迫，他录歌可以录好久好久、 是、我可以录很久很久，然后我自己也不疲，但是他们肯定听的要疯了。 但我们生活当中呢，我们不说专业啊，因为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比较严格的要求。 我小时候有强迫症，就我的舞蹈鞋、它的那个鞋子绳带掉出来了，我就穿它、我就坐在地板上穿一个小时、然后穿不进去，然后我把自己气哭了 是吗？ 对，我小时候还有就是那种记性差，然后你去找一个东西、一直找不到，我说不行我就要把它找到，然后找两个小时还是没找到，好了放弃。 刚刚大家说贴心大姐姐形象，可是你有重选哦， 但是我现在就完全没有 了，现在就好多了， 我现在就是那种算了生命要紧。 明白了，佛系了。 对， 开个玩笑。好，那我们继续，还有怎样的强迫症生活当中哦？生活 我是我没有吧，我感觉我没有呢， 爱睡觉。 我是看到别人就是领口或者是 对他要去 子歪了，我就很强迫的会 走过来 你帽子歪了， 就或者是包没有拉链，我也会， 就一定要给它拉上， 对， 心里才舒服。我明白了，还有吗？还有我们的其他的吗？也可以互相说，也可以 互相说。我只是想起上一次，我一个阿姨就是穿风衣，她领口飞起来了，我以为是飞起来了，我就摸摸她的打电话，阿姨你领口，然后她给压下去，我在旁边，人家故意这样设计的。 挺爽 啊。这个有的时候涉及到强迫症啊，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强迫症，可能我问这个问题也是帮助我们所有粉丝更多的了解你们生活当中的样子，好不好？那下一个问题啊，我们这样就是按照一对一的关系，就是来说一下生活当中的糗事，说一件 就 是对我们轮着来，我们还是从吉利那边开始好不好？就是大家先说吉利的，对，就是对， 就先说他的糗事， 对你们说一个就好，判一个代表来说就好。 吉利有糗事吗？ 没有。 有 我觉得我真的今天就是担当一个黑脸的角色啊，就是调一调事情啊，各位 那是调不了我们的事情。 好嘞， 那 我们是互怼女团。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开始互怼。 有吗？ 不是糗事，是糗的表情。 对，他的表情特别搞笑。 比如是喜欢爱皱眉嘛，我跟他说不要皱眉，还好不皱眉，很喜欢八字眉。 就他跳舞的时候会融入这个八字眉， 对，特别认真。我在旁边笑了，我都要笑了。 而且我不知道你们在笑什么，我就很疑惑。 他就越疑惑，他就 越跳越高。 我做错了什么？ 哎，各位可以去观察一下啊，待会儿在直播当中也观察一下啊。 是委屈，他就很委屈。 好，那我们继续我们的加快节奏，我们继续。糗事，大家来说。 没有， 真的想不出来。 都说 没 有 糗事，很完美。 就都是我在说啊，感觉我。他那个睡觉的时候，算了。 什么？ 就是要把衣服给扭的到处都 知道， 就是要扭睡衣，就是扭的本来穿整整齐齐的，然后再撩开一次，就发现他衣服可能就扭到旁边去了。 我是就是有一次就穿着很完整的衣服，然后第二天发现那个衣服就全部放在了我的旁边， 就我的衣服不见了， 就是睡觉很不老实， 很不老实。 哎，我插一个问题啊，我们五位当中谁最皮？就刚刚他说的那个故事，是不是有人皮皮的把他？ 我 给他 钱 什么？ 不会， 就是他自己 ，对， 自己是吗？那可能 选择性失忆。 好，那我们继续加快节奏。还有哪些糗事？ 我没有啦。 大家每次说到自己的时候都会说赶快过了， 我就最多流口水，都说了千百百遍了。 婚姻嘛， 对，他会说话的时候会有的时候， 对，我说话会破音， 我真的啊，这样就破音了。反正他俩说真的不破音，结果步子就破了。 我真的不会， 这个是个很难的事情，你们就做不到。 我想起一个大糗事，真的就是当时我们在录一个视频的时候，他需要用那个平底锅，然后就是说啊。然后那个从压 晚上带你，晚上带你吃鸡哦，然后就破了， 然后就破了。 当时好多人在那儿，导演什么的，然后好多人在那儿，就我一个人非常的响亮的破音。 本来是不是很严肃？ 这也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特点，因为一般人做不到，真的做不到。对，然后同时我们接下来抓紧时间我们继续啊，还有两位， 刚刚 我推 没什么糗事， 然后对，因为我刚刚想照顾一下，毕竟坐我旁边，不能老挑事儿。 不行，等我们想起了，我们就发个微博。 好， 对， 那我们这两位，我们人宇还有我们旁边这位的，我们两位的这个糗事儿就到时候发到微博上面，好不好？ 好， 公开， 真有仪式感。我们刘人宇就是喜欢有仪式感的东西，对吧？ 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啊，谁？日常最爱哭， 哭， 人语吗？ 嗯， 人语还是瑞奇？人语还是瑞奇？ 我从来不哭， 从来不哭。 我看过一次， 瑞奇 是因为。我是因为被撞到头， 是在表演， 哦， 对，所以、 哦、 没有，他就是真的在哭， 对、 哦，没有，好吧，那到时候 泪点低， 泪点低啊，那同时下一个谁会是购物狂？ 都 吧， 东西不一样。 那这样 没有，我是持家型的。 说一下，前面刚过了一个节日，叫做双十一， 没买， 没买， 什么都没买。 羽绒服， 没买， 买了两件衣服。 当天是什么都没 买？是， 为了来北京。 听说双十一都要抬高价钱，不买。 好理智，好理智，好正能量，有没有？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了节目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 吃饭 睡觉，打豆豆， 睡 觉， 打豆豆， 吃饭睡觉， 这样你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 不对， 我刚想说由瑞奇这边先来开始，就是一个一个说，因为我觉得应该下了节目每个人想法不一样吧。 吃饭睡觉， 现在就是 真的是 想吃饭睡觉， 没有吃， 什么都不想做了，好辛苦，一天都没有吃。 不是， 我们饿 还没有吃 完， 但是我们今天晚上还有任务的， 嗯，还有什么任务？哦，现在是不是不能说？ 还有就是要准备一些， 这里 要 排练 哦，明白，还要排练，所以还很辛苦。好，那么接下来最近在看的电影或电视剧有吗？我估计你们现在可能比较忙。 毒液。 我们都是看自己团综的， 看团综。除了团综之外呢，我们瑞奇先来。对。 剪刀手爱德华 哦，剪刀手爱德华，大家推荐哦，各位赶快接招。还有哪些 看的电影？ 剪刀手爱德华 ，OK。 我看啥？ 人鱼。 这最近上映的， 没有 一起 去看。 毒液，好不好看？ 超好看，我要去二刷。 OK， 毒液第二推荐，我们第三个 明星大侦探。 对，我们在看综艺，我们三个就是 我们还要 沙发上面， 我们还要组队玩， 对，我们一起玩， 对， 一起玩那种。 OK， 好，那下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日常生活当中最爱玩的游戏是什么？还是一个 大侦探啊？ 最近 比较喜欢玩这个，以前就是打王者， 就那种剧本杀类型的， 对， 就很烧脑的这种。 对， 最近大家比较喜欢玩的话就是剧本杀，我跟他的话就是打 玩游戏。啊，明白。哎，那这个我看到很多网友说《明星大侦探》这个好啊，这个真的好看啊。好，最后一个话题，最后一个问题啊，我们快问快答当中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就是假如说有一个旅行的机会，你们会去到哪里？瑞奇。 我的话，我想一下，有旅行的机会的话，我会想去罗马。 罗马为什么？ 因为其实我很喜欢那种，其实有那种欧洲神话的那种，有点古希腊神话， 就是 他们那边的一些神话故事，而且一些遗迹啊，什么角斗场啊这种。 没错，明白了，知道你的风格了。接下来人语， 其实。 你说欧洲那些谁不想去呢？但是其实我最想去的是大理。 大理， 我都说了 N 多年了，我爸妈都去了三四次。 好，接下来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为人鱼点播一首《去大理》。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好，我们继续，想要去哪里？ 就是 土耳其 ，就团综里面我们也有，当时有写过心愿，想去哪里？ 我们写的香港，还有哪些地方啊？ 想去浪漫的土耳其， 对，土耳其。 下一句是什么来着？然后 法国巴黎， 我那我们就有那种感觉， 土耳其 就是那种浪漫。 不要和。 接不上了，快该你了，该你了。想要去哪里？想要去哪里？ 我们两个就， 我们是想去巴黎， 东京和巴黎。 东京巴黎， 对，我刚刚那首，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去巴黎。 所以那首歌你们真的是连上了，你们是按照歌曲去走的吗？ 可能是。 我相信你们可以冲出全世界，好不好？ 好， 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而且呢，我们今天真的是时间很有限啊，现在已经是到了20:56了，我们短短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觉得跟我们五位姑娘是聊不够的，非常的可爱。所以说呢，我们还是要多多的关注我们 Chick Chilly 他们的同名主打歌曲，以及我们这个非常可爱的五位姑娘。当然了，各位可以把最近的一些行程和工作安排通过我们节目发布一下，大家可以就是去关注一下，好吗？ 好的。 现在不说一下我们最近的露出是在哪里吗？ 我们最近的露出，请大家关注我们， 就是25号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我们的首秀舞台， 对。首秀舞台25号，请大家多关注。 OK， 首秀舞台啊，各位多多关注，同时多多关注我们 Chick Chilly 的官方微博以及他们每个人的个人微博，期待着各位的打 call。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在每天晚上的8点到9点锁定 FM98.2M927北京青年广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我是主持人月月。那我们下面的时间呢，是我们北京青年广播的活力 Music。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再次感谢各位， 谢谢， 拜拜。 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